猴吃西瓜。猴王找到了一个大西瓜，但是他不知道西瓜的吃法，有心请教别人吧，又不好意思，那样就显得自己太无知了。哎呀，这，有了！猴王想出了一条妙计，他把猴子、猴孙那一大群猴都召集到了一块。猴王说：“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大西瓜，把你们请来饱餐一顿。可是，咱们把话说清楚啊，在吃西瓜之前，我要测验一下你们的本领。谁的本领强，谁的本领弱，今天呢就可以知道了。就说这西瓜的吃法吧，我当然是知道的啊，可我要看看你们说的对不对啊，必须实话实说，说对了就多吃一份西瓜。”小毛猴一听，抓牢腮的第一个抢着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西瓜是吃瓤的。”短尾巴猴紧跟着说：“我不同意他的说法。上次到奶奶家去，奶奶请我们吃甜瓜，甜瓜是不吃瓤的。我想啊，甜瓜是瓜，西瓜也是瓜。”总而言之，都是瓜，这西瓜当然是吃皮了。不对，西瓜是吃瓤的。不对，西瓜是吃皮的。你胡说，你才胡说呢。这猴王不知谁是谁非，就把眼光转到了岁数最大的老猴子身上。老猴一看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就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，说话了：“ 西瓜嘛，当然是吃皮了。不瞒各位。”我之所以老而不死，就是吃了这西瓜皮的缘故。 听了老猴这么一说，猴子们都喊叫了起来：“对，西瓜是吃皮的，对，这西瓜就是不是吃的。”猴王一看大家都说西瓜是吃皮的，就以为真正的答案找出来了。他大着胆子对大家说：“ 对，你们说的都对，只有小毛猴他说错了。哼，不懂还装懂，没吃过西瓜，还硬西瓜是吃瓤的。哼，我这一生中最爱讲老实话了，给不老实的话我一听就生气。啊，这次呢，我们都是西瓜皮，就叫小毛猴受受惩罚，让他一个人去吃瓤。” 说着拿起刀，扑的一下子把西瓜剖开，大家一起分吃西瓜皮，只有小毛猴在一旁吃着瓤受惩罚。吃着吃着，一个小猴子觉得不是味儿，悄悄地问旁边一个猴子：“ 哎呦，我说这东西怎么不好吃啊？”“ 哎，那是你吃不惯呐。过去我常吃西瓜嘛，就是这味儿。”